候挺好的，姑娘你不要害怕，除了那个拎着饭盒的忍者，除此的没有别的哥哥。结了婚的男人其实很幸福，可以懒得像头猪。结了婚的男人其实很清楚，挣钱是首要任务。像头猪，结了婚的男人其实很清楚，挣钱是首要任务。 翔哥， 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过来吧， 闲头客栈开门。 欢迎北京时间的17:10，这里依然是您最爱的闲头客栈，祝福大家晚高峰快乐，我是思娘， 我是貂蝉。 哎，今天这个又是一个周一了， 对，撸起袖子使劲干， 撸起袖子使劲干的同时，我们不能忘了，不能亏待了自己。 人是铁，饭是钢啊， 一天不吃饿得慌啊。 对， 是，所以说我们这个又要来给大家推荐好吃的。哎，想问问貂蝉哈，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好吃的呢？ 火锅。 哎呦，火锅这真的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， 是一个新样式，这两年非常火的一个火锅。 哎，对，就这两年特别奇怪，在北京的这个大街小巷、大街小巷里面啊，突然之间感觉就像这个雨后春笋一般， 对， 刷刷刷的， 突然间就出现了好多。 对，刷刷刷的往外冒啊！这个火锅什么火锅呢？那就是潮汕牛肉火锅。 嗯，没错。 哎，所以说我们有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哈，或者说市民朋友们一直在纳闷的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个潮汕牛肉火锅这两年这么火呢？刷刷刷的往外冒呢？你知道吗？ 我的理解哈，我觉得潮汕牛肉火锅能吃到新鲜的牛肉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能吃到这个牛肉的原汁原味，还有它的鲜味儿，这是我理解的。 好，我来告诉你，知乎上的网友们怎么回答的哈。知乎上有人提问说，为什么这两年潮汕牛肉火锅忽然之间火得大江南北？有人给回复了，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棒，第一点好吃啊。是吧？ 对，你有道理。 第二点，川渝火锅，也就是四川和重庆的啊，川渝火锅独霸天下那么多年，终于多了一个选择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是吧？也很有道理。所以我们以后吃火锅的时候，这个起码能多一个选择。哎，我们是吃潮汕牛肉火锅呢，还是吃这个宽板凳啊之类的那种川渝火锅呢？然后第三点呢也很有道理啊，说从餐饮经营者的角度来看，其实餐饮火锅都有一个统一的特点，那就是除了培训几名切肉师傅和服务员之外，几乎无需后厨团队，不用起灶啊， 对， 不用起灶炒菜什么的，是吧？不需要大厨，包括汤底以及各种食材呢，均可以出自中央厨房或者是统一的供应商，人力成本较低，可复制性强， 是的， 哎，所以说哈，这以上的三个原因，哎，纠结起来之后呢，我觉得应该也是形成了现在这个，潮汕牛肉火锅火遍大江南北的一个原因。 是。 好，其实潮汕牛肉火锅呢，我们都知道它是哪儿的呀？潮汕。 潮汕的。 但是你知道吗？潮汕牛肉的火锅，它好像还真的不算是潮汕的。 那为什么呢？ 不知道了吧？卖个关子啊，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再跟大家这个介绍。所以呢，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，如果你也喜欢吃潮汕牛肉火锅的话，你就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。思娘，我曾经啊，连着三天在家点了三天的潮汕牛肉火锅的外卖。 哎，这牛肉火锅它的这个很多名词，肉的部分的名词，真的就是蛮有寓意的。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吊龙啊？ 对，池仁、 肥拼呢、胸口油、 五花趾， 哎、对、哎，等等等等的、哎，还有这个池仁 吗？对， 池饼、 胸口油、哎，我第一次知道这油还可以涮着吃， 你不知道， 从来没有过。 那不是油，那是软组织。 我真的是。之前没吃牛肉火锅之前，我是完全不知道的。 其实我当然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第一次吃牛肉火锅的时候有点懵哈，一看这人家上了菜单，我不会点。您来份什么？您来份吊龙，还是来肥拼呢？还是来吃人吃饼啊？ 对呀、 啊，我一脸茫然的看着服务员。 哪是哪儿啊？ 吊龙是啥呀？吃人是啥呀？吃饼是啥呀？ 是哪儿的 部位呀？ 对呀、 啊，这都是什么和什么呀？我怎么点啊？ 而且每一种肉，这个涮的时间它是有说到的， 有 对 有， 几秒钟几秒钟，不能多不能少。 我觉得啊，牛肉火锅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，特

怎样回到从前，有你在我身边，那声灵魂都心愿，到底要谁能够告诉我，要怎样回到从前，随风 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？方麻，过来吧。 先头客栈开门了。 北京时间17:24，听到的这首歌曲呢，非常有一点小调的情调哈，来自张学友《夕阳醉了》。这里是先头客栈，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，我是四娘， 我是貂蝉。 今天节目当中哈，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吃的，依然是铁饭是钢， 一顿不吃饿的话。 所以今天晚上咱们吃什么呢？ 牛肉火锅啊！ 哎，就 你想好吃什么了吗？ 想好了，我很早之前节目当中我都说了，以后每天呀、啊。做什么节目我晚上就吃什么。 我没问你，我问听众呢，你凑什么热呢？你想好了，听众想好 了。我走 了， 我回家吃火锅了。 开玩笑。 在第一节的节目当中，我和大家说过，好像说这个潮汕牛肉火锅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牛，哎，其实并不一定必须是潮汕的。 是哪儿的？ 告诉你啊，潮汕人好牛，但是这个鲜牛啊，大多是并非潮汕当地所产的，而是活牛从四川、贵州等地运来，运到潮汕，然后饲养一阵之后呢，再食用。哎，这是当前讲究新鲜质量哈，这个热气直送餐档，而并非拘泥于土产的这样的一种趋势。所以很多时候啊，我们懂这个潮汕牛肉火锅的人可能会觉得，哎呀，我一定要吃到这个潮汕的牛，这才叫土产嘛，土特产，对吧？ 对。 但其实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。潮汕当地呢吃的也都是四川和云贵，就云贵高原吧，可以说 运过去的。 对，因为这个云贵高原的老黄牛，其实它的这个口感啊，肉的这个紧实程度啊等等，更适合做牛肉火锅。哎，只不过说是潮汕人发明了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哎，仅此而已。那这个火锅所用的牛肉呢，一般呢是认为2岁左右的小黄牛比较好。 是小黄牛。 对，2岁，饲养2年。但是至于说公牛母牛呢，应该讲究不太多，无所谓， 都可以。 对。好啦，那么在我们今天新的客栈的节目当中哈，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2岁左右的小黄牛我们应该怎么吃。 对，怎么吃好吃。 首先咱们来区分一下哈，问问貂蝉，考考貂蝉。貂蝉，你知道什么叫吊笼吗？ 吊笼应该是 看啊，貂蝉，我跟大家说哈，貂蝉现在拿起手机了， 还找 呢，第一时间百度。这个输入吊笼。 吊笼， 找着了吗？ 找着了， 找着了。 是潮汕火锅必点的常见部位。这个吊笼一般涮的时间是8秒到12秒。不能超了，超了这个肉就该老了，不好吃了。 对，其实因为潮汕牛肉火锅的牛肉啊，它时间都很短的， 对，都几秒钟，几秒钟， 几秒钟。刚才这个说了半天哈，是吊笼到底是牛的哪部分位置呢？ 是牛脊背上的一条肉。 哎，差不多就是，牛后脖子吧，后脖子， 后脖子 这个脊背这一块的那个地方。因为吊笼是哪儿的说法呀？就是广东人的说法，广东潮汕那一方面，吊笼这个部分的肉呢是比较筋道的。 筋道的， 哎，就比较有嚼劲儿，吃起来。所以用这个火锅一煮呢，千万千万不能煮时间长了， 容易老了。 就像貂蝉刚才说的，8到12秒，是吧？8到12秒之后直接往外一捞，哎，这个口感呢就会比较嫩滑。当然一定要搭配上潮汕的这个沙茶酱。我曾经见过啊，去吃潮汕牛肉火锅吃麻酱的。我特别急。 你挺想去跟他说应该吃沙茶酱是吧？ 对，我特别急，急的我呀，你看哈，我这个，我觉得火锅是在我的眼里是分为了三个流派的。首先第一个流派就是老北京涮肉。老北京涮肉一定得是就麻酱， 对，麻酱， 麻酱。然后呢再一个是川渝的火锅， 油碟， 对，你得油碟蘸香油。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潮汕牛肉火锅 沙茶酱。 对，我曾经去吃这个重庆牛肉火锅的时候，我蘸那个自助小料跟前儿，帮这个第一反应就上来那个盛麻酱的这些人啊，我曾经做过5-6碗油碟。我看不下去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家在我后面排着队呢，人家一看上来拿着勺子就开始咬这个麻酱。我不行，我忍不了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，哎，我说那个大姐，这个正宗的重庆火锅啊，你不能吃这个麻酱。那大姐说啊，那该吃什么？我说你得吃油碟，吃香油。 但是也有很多人吃不惯这个油碟。也有一部分人， 但是经过我的实地调查，我发现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。 是。 所以呢我就给他们配，我就站那儿给他们配了5-6碗。 心肠 的。于是同样的道理哈，在我去吃牛肉火锅的时候，潮汕牛肉火锅的时候，这个因为小料基本上都是自助的嘛，当我看到有人伸手去咬这个麻酱的时候，去盛麻酱的时候， 心里着急呀。 哎呦，把我给急的，我就想说你不能吃麻酱，你得吃沙茶酱。 对，所以在这里提醒咱们听众哈，吃牛肉火锅一定要吃沙茶酱。 对，牛肉和沙茶酱其实更配，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。

咱 仙偷客栈， 仙偷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？方麻，过来吧！ 仙偷客栈开门喽！北京时间17:39，欢迎回到仙偷客栈，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，我是四娘。 嗯，我是貂蝉。 哎呀，今天我觉得好像是什么原因，是礼拜一的原因吗？ 嗯， 这个就是觉得特别的饿，特别想吃一些好吃的，想多吃点东西犒劳自己。哎，今天不应该是礼拜六吗？ 啊，今天不是礼拜五吗？ 不是过年了吗？好了， 开玩笑 哈。今天节目当中，我们和大家聊这个重庆，这个为什么我总是想说重庆呢？因为 潮汕牛肉火锅， 可能我是一个正宗的吃货。之前节目当中有很多次的和大家分享过重庆火锅，哎，所以这个总是不由自主哈、啊， 还在想重庆火锅、 啊。对对对，但是其实潮汕的牛肉火锅我也很喜欢吃。 嗯， 就像刚才我在节目当中我就说过了嘛，应该是上个月的时间吧、嗯、上个月我曾经连续3天自己一个人在家点牛肉火锅的外卖， 点了3次 啊，连续3天、嗯、就想吃什么，就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想吃，我就 想 吃牛 肉 火 锅、 嗯、但是我自己一个人嘛，我又懒得出去吃， 嗯，叫外卖， 对，叫外卖点着回家吃， 嗯， 因为他那个汤底都能给送好嘛， 对， 汤底牛肉一份一份的这个保鲜盒打包好， 嗯， 然后沙茶酱呢也打包好，那我回家直接把汤底倒到锅里面， 嗯， 烧开了之后我在家，哎，自己一个人边看着电影，哎，边看着电影边自己一个人在那涮，哎呦。 对，其实说到这个潮汕牛肉火锅、嗯、咱刚才说的这个吊龙， 嗯， 这个牛肉丸是不得不提的， 牛肉丸， 对，它是 手 工 的， 对，嗯，很筋道， 嗯， 不像咱们在超市买的很便宜那种，完全是不一样的、 嗯、我在超市曾经买过10块钱买一送一的牛肉丸、 嗯、 不是买一个送一个、 嗯、 买 一 袋儿， 哎呦， 而且那袋儿还挺大的，挺大袋的、嗯、我一看 真便宜， 这哎，对，我也从来没吃过这个东西， 嗯， 买回家尝尝呗，好不好吃的是吧、嗯？买了回家之后，人真说没法吃，我感觉嗯，吃起来有点，这个心里有点有点犯那个什么，就感觉好像不是牛肉， 嗯，对， 哎、说实话， 所以一定要吃好的东西，这样才会对身体有好处， 对，嗯。其实话题聊到了这个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大家推荐了， 对，推荐几个好吃的店、 哎、潮汕牛肉火锅、嗯、我们要去哪儿吃、嗯、大众点评上有一篇热门的文章叫做京城潮汕牛肉火锅风云榜， 嗯， 哎，我特别喜欢这个看他的作者他们发出来的一些东西，因为你知道他作者的名字叫什么吗？ 北京吃货小分队。 对，没错，他总会到处去吃好吃的，我觉得很难碰到这种比我还吃货的人。所以呢，这个今天也是拿来和大家分享啊，说这个潮汕牛肉呢、嗯、无疑是从去年开始火锅界的一个新宠了， 对， 仿佛一夜之间就开遍了全北京了、 嗯、一夜爆红。 哎，刚才我们说到的吊龙，还有一个博仁儿，博仁儿其实也就是池仁儿， 对， 这个池呢就是汤池的池，一个是、 嗯 是非的是， 嗯， 然后 一个 匕首的匕， 对， 嗯，池仁儿也成了吃货间的行话，还真是，你要没吃过的话， 真 你真 不知道是呢、 哦， 嗯， 说究竟哪些店有亮点和特色呢、 嗯？ 我们先来看第一家店哈，是当地开来的大牌儿， 嗯， 当地是什么意思呀、啊？就是潮汕人过来开的 、嗯， 这家店是我不知道12道风味我们有没有听众看过， 嗯， 谢霆锋嘛，做的还不错哈，哎。说是连谢霆锋都去拜师的老店、嗯、这家店哈、啊、在潮汕当地啊可以说是名气响当当的一个牌子，各路美食家和明星都去过，甚至连谢霆锋都曾经登门学艺过，那现在呢这家店也是开到了北京， 嗯， 想吃一些特别部位的肉呢您还得早去 去晚了没了。 哦，这么火。 对，那是因为基本上潮汕牛肉火锅店啊，大家都是一天一头牛，新鲜不隔夜。这一句话也成了所有潮汕牛肉火锅的 slogan。 嗯， 所以说总共就这一头牛，这一头牛这一个部位啊，就那么点肉，您要去晚了还真没的， 就没有了。 对，得早去哈。各个部位的牛肉呢，切薄片摆盘，哎呦，看得出来这个刀工很不错哈。 嗯， 招牌呢是牛肉丸和牛筋丸，哎，这两个一定要尝试一下。那他们家的小料和凉菜呢都是自助的。目前这家店在北京，总共有四家分店，具体的分店地址呢，您可以自己上网百度去查哈。 嗯， 我来说一下名字，叫做汕头八合里海记牛肉店。 对，汕头八合里海记牛肉店。 嗯，汕头就是汕头的那个汕头啊。 嗯， 八合里八是数字，是那个大写的八，一撇一捺啊。合呢， 嗯， 就是百年好合的合。 嗯， 里是里外的里。八合里海记，海就是大海的海。 嗯， 八合里海记牛肉店人均消费呢大概在100多块钱。嗯，网友们给出的是117，价钱还可以哈。 嗯，对，不是很贵。 嗯哼，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家潮汕牛肉火锅。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好，这个 好吃的， 对 对对，告诉你们。 嗯，如果你有什么吃潮汕牛肉火锅的好吃的店，也可以来跟我们聊哈。 对，分享给大家。嗯， 分享的地址呢，就是微信公众账号" 鲜偷客栈"， 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。嗯， 产生色相令人恋，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烟，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，汹涌的我扑着我尽力亲吻你前，偏偏知道爱令我无明天，我会像头我狼嘴巴似。 摔倒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99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，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买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，010-6137-8888，买进口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，010-6137-8888，买奥迪 Sport 运动车型就到北京奥之旅，010-6137-8888。 即日起至6月30号，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：首年商业险、2年基础保养、24期免息。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。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：010-6137-7777。 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，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，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，财富热线13931349178。 弘扬文明诚信，服务大众万家，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，承载一流品牌家具、家居、建材、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，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。买家具、选建材、找家装，就来盛通家居广场，购物到盛通，家和万事兴。地址：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，电话89369998。

站， 仙偷客栈， 仙偷客栈， 仙偷客栈开张了。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。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过来吧。 仙偷客栈开门喽！仙偷客栈，北京时间17:54，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好吃的。我们今天推荐的是 牛肉火锅， 哎，潮汕牛肉火锅。刚才我们说到了一家店哈，是潮汕当地的老字号， 对， 哎，谢霆锋都会， 谢霆锋也去过。 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家店也是非常的有来头，它的来头大到哪儿啊？我跟大家说哈，星爷周星驰电影里面的那个撒尿牛丸儿啊。就来源于他们家。 哎呦，有说到 了，可以了吧哈。这家店呢依然也是一家汕头老字号，地址呢是在北京啊，北京有一家店哈，但是我这个刚才脑子里面过的是什么呀，它也是潮汕的老字号店，也是从潮汕开到北京的，当地的一家好店哈， 很正宗的， 哎，那店名呢是叫做福和城潮汕牛肉火锅，地址就在朝阳区顺源里13号。 对， 哎，论肉质呢，其实在北京这么多的潮汕火锅里面啊，这家的肉真的算是数一数二的了，但是我们不管说什么哈，咱们必须得一件事情分两件去，这个分两面去看待哈，它的肉是很棒的，没错，数一数二，但它也是有一个小缺点，就是说他们家的这个沙茶酱和辣椒酱啊，哎，感觉稍微还差了那么点意思， 就是有点缺憾， 对，是， 但是肉好吃，没关系， 但那个肉真的是很不错哈，肉质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了，还有其他家非常少有的这个潮汕打冷和鱼饭，卤味和炒菜，他们家都有， 很全， 对，很全，尤其是呀，红肉米和猪头粽特别的香，非常适合肉食，对，非常适合这个肉食动物哈，就一日三餐离不开肉，连主食都离不开肉，吃那个粽子都得吃肉馅粽子的这种人，适合这样的人去吃，那平均人均消费呢也是100多块钱，当然还有一家哈是在大兴的汇聚西红门，三楼有一家叫 blue blue 潮牛，那家 这个也不错，据说， 哎，那家是我去替大家尝过的， 味道怎么样， 这个 blue blue 潮牛啊，这么说就是说我个人感觉哈，吃饭的时候你会很方便，因为什么呀，因为你不需要说你像外面单独的店面，咱们去哪儿吃饭的时候还要先开车再去，然后再停车再进门，哎，你像它是开在商场里面的，所以开在商场里面的话，周六周天这个大兴的汇聚又特别大，里面有一家什么的，大家连逛街连吃饭都一体了，所以说而且去到汇聚的人基本上都是以吃饭为目的，不会说再跑到外面去吃饭，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哈，我觉得如果你要吃这个牛肉火锅的话，他们家也还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的，方便， 好， 逛街的同时直接就在那吃了，然后口味方面呢，我个人感觉还是算可以的，大众点评的评分呢是3.5， 也不错了， 还可以，但是不能说是达到一个特别特别好吃的那种感觉， 是， 但是这种店嘛，就是说服务还蛮人性化的，服务员非常的有礼貌， 那价格怎么样呢？ 价格也不是特别高，人均也是在100块钱，但其实啊，有一点就是说，我们吃牛肉火锅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好掌握火候， 对，也一定要这个不要浪费哈，吃多少点多少， 对， 不要看这些我都没听说过，我都想吃，都点了，就浪费了， 对， 一次吃不完，第二次再去吃。 今天节目当中哈，其实我本来预想的是想跟大家把吊龙啊、肥片啊、 池 儿啊、五花 趾 啊什么的全部都介绍一遍，但是我觉得时间太短了，好像，对，没时间了，我们只说了一种吊龙，但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从 从大面上来说了说潮汕牛肉火锅是一个怎么样的吃法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火锅，然后也推荐了几家店、所以呢想详细了解的朋友们哈，不妨去亲身的吃一吃看一看、 是 就像我和貂蝉一样，第一次去吃的时候我们俩也懵了，就什么呀，点菜都不会点， 而且还得按这个顺序吃、先喝汤然后吃哪个吃哪个吃哪个， 对， 哎呦， 但是提醒大家哈，如果你没有吃过、你去吃了的话，我觉得啊80%的人都会像我一样爱上它的。 其实味道真不错、这个肉哎呀跟这种老北京涮肉跟这个重庆涮肉的味道是不一样的。 潮汕更不一样对吧，我火锅是分三种的、好了，那今天鲜头客栈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。晚上吃什么呢、 是潮汕牛肉火锅。 好嘞、我也要吃火锅去了、我们就这样了，明天见，拜拜 拜拜。 那么真那么诚恳，阳光的笑容温暖受伤的人，却用自负拼伤痕，你给了忧郁的真，感谢你聆听我的孤寂，陪我一同哭泣，让我不害怕那落寞后的空虚，我的心